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既然人都到检察院了，新建当然免不了去拉着复制吃顿饭。不过一推开办公室的门，没看见该在的，倒是看见了不该在的。王姐和复制都不在，背对着他的位置上，一个人十分嚣张的双腿靠在办公桌上，耳上塞着耳机。就算没看见正脸，这检察院上下敢这么做的，除了他自己本人，也就只有李磊一个了。走上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哎，你就不怕这样被检察长看见？找死也不是这种找法，好歹锁门吧。 李磊被这么一拍，魂儿差点被拍没了，狼狈地坐回去摘掉耳机，一转头看见是新建，立刻脸色一沉。 靠，大白天就见鬼，果然是昨天晚上熬夜熬太狠了。 说完就要把耳机重新带回去，新建一把把他按住。 复制呢？ 不在。 那你怎么在这儿？档案室难不成也装修？ 李磊被搞得没办法继续听歌了，老大不爽地把东西往桌上一扔。 复制提讯去了，要找他打电话。 说完扭头又瞄了新建一眼。 哎，不过你怎么在这儿？高检的日子这么清闲。 对于他的问题，新建很聪明地没回答，很干脆地坐在沙发上。他环视了一眼没怎么变的办公室，嘟囔了一句， 竟然我一来就提讯去了，太巧了。 跑来一趟不容易，没看见想见的人难免有点不爽。李磊在旁边观察着新建的反应，觉得挺有意思。 你这才走了几天就难受了，谁叫你当初非走不可的，活该。 新建这种人就是欠现世报，失去了就知道当初在手里攥着的时候有多珍贵了，这心里别扭都是自找的。看着眼前一张幸灾乐祸的脸，新建没把他跟复制现在正在同居的事情泄露出来，只是当作不懂的扬了扬眉，往后靠了一下。 李磊，你知道复制之前办了什么案子，导致他现在这么排斥做检察官吗？ 这问题其实堵在新建心里很久了，一直没问，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复制这个人远比表现出来的理智和冷静，他自己心里有想法的话，别人说再多都没用。以前大家是朋友，他尊重复制的个人意愿，所以从来没想过要去打探什么的。但是现在总觉得横在复制面前的是一道坎，他如果不去管，大概这人这辈子也走不过去了。但是他不方便直接去问复制，主要原因是估计他就算是问了，也问不出一个结果。但是明显当初的事情，李磊是有参与的，明人不说暗话，他也觉得没有必要拐弯。倒是李磊有点意外他的直接，他皱了下眉。 这种事你去问复制比较直接吧？ 问得出来我还用来找你？ 哦，他自己都不说，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说？ 新建这种凡事笃定的态度就是李磊最讨厌的，凭什么这小子能拽成这样？对着李磊的不合作，新建只是劳神在在地转了一下手边的茶杯，看了对方一眼。 你不是他最好的朋友吗？所谓抠鱼要抠腮。 新建一点都不担心的任由李磊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开口。 我也不知道复制到底是哪根筋转不过来弯，不过我猜啊，大概是因为之前我们俩一起跟那个其他分院协办的那个案子，伤人致死，本来想诉无期，后来就判了七年。 他说完，新建在那边眉头皱了一下。 七年，连伤人致死的最低刑期都不够。 看出来他的想法，李磊笑了笑，不过笑容很冷。 是啊，所以复制因为这件事儿，跟当时主诉的检察官理论了很长时间，后来提出了抗诉，二审的时候判了无期。 照理说，这结果算是不错了。新建这次没插嘴，因为知道肯定还有后续。李磊顿了一下，然后有点无奈地玩着手上的耳机， 语气里听不出来太多的情绪。 谁知道那件案子没判多久，那个主诉的检察官就发生了意外，从五层楼上摔了下来。 死了？ 没死，但是摔瘫痪了。警方后来判断是意外，不过傅志从那之后就一门心思做他的书记员了。 他也被分去了档案室，想起当年的事，李磊长出了一口气。傅志的心情他不是不能理解，当时的事虽然人人都说是意外，但是里面隐含的很多东西，身为当事人之一，他也不信，但又能怎么办呢？傅志心里过不去，主要原因大概是当初是他非要去抗诉的，真说起来他确实不能置身事外。新建听完了李磊的话，半天没吭声。仔细回想的话，当初那个案子似乎他也有印象，只是没有想到会是傅志协办的。回想起当年的事，李磊心里也不太痛快。他看着新建闷头不吭声的样子，挑了下眉，然后蹭着办公椅过去撩了他一下。 哎，之前傅志那箱书是你搞的鬼？ 对面的男人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抬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傅志心里那点疙瘩没那么容易解，估计你是白费力气，心是好的，不过使错了方向。有些人呐，就是平时看起来对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心里真较起真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是不是白费力气也得先做了再说。 新界索性站起来。 他要是真不想干了，检察院里早就没有傅志这个人了。 李磊没吭声，扫了一眼发觉等不到人了，新建只能先回高检那边。临走的时候，他跟李磊留了一句话。 傅志回来就说我来找过他，让他给我电话。 被迫当留言机的男人不太乐意地皱了下眉。 不是你自己不能打电话说啊，手机难不成是用来吃的？ 新建关门前笑了一下，有点诚心。 这样比较有感觉。 感觉两个字说得很暧昧，还故意拖了长音。李磊突然觉得有点冷，差点把手上一直抓着的耳机直接砸过去。性格恶劣到新建这种地步的简直是种残疾，他真搞不懂这人是受了什么刺激才会把握一切机会想尽办法的报复社会。傅志给新建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是晚上了，新建接起来的时候刚刚关上办公室的门。 下班了？ 还没有。 手边还在顾着打印，傅志一边夹着电话一边费力地够着旁边的订书器。 李磊说你有急事找我。 急事你现在才打电话还有用吗？ 知道是李磊说话的时候肯定添油加醋了。新建觉得好笑的是傅志现在充满了慵懒的态度，那边的傅志倒是挺干脆。 那我挂了。 说完真的就给挂了。新建傻了一会儿才发觉自己是被耍了，立刻把电话拨回去，响了三声那边才接。 怎么还有事儿？ 语气里带了点笑意。傅志对于能扳回一城觉得心情很不错，不过打电话的男人显然就没有这份闲情逸致了。新建眉头皱得几乎打结。 你挂我电话？ 你再打一遍就为了说这个？ 傅志把手里的文件盯好了放在一边，文档保存好了拖到共享文件里，然后继续下一个。明明是加班，心情微妙的不错。电话那边的新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试探地问了一句， 你今天被训了？ 傅志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唉，你就不能想点好事？ 那怎么火气这么大？ 对着电话看不到傅志的表情，新建纯粹是觉得今天傅志的态度不对。他这句话说完，电话里传来的是一阵无声的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傅志低沉的声音才缓缓地传过来。 新建。 声音很低，带着一点刻意的压抑。新建依然维持着关门的那个动作，站着半天没动。 我觉得我以前确实对你太好了。 半感慨地摇摇头，复制按下打印之后，慢慢地靠在办公椅上，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天色。本来的性格并不能称得上是体贴和气，至少在以前朋友的关系里，他并不是站在包容那个位置的， 但是现在竟然不知不觉连这种偶尔的耍嘴皮子都会让对方觉得反常了。时间所能改变的东西实在太多，复制发觉自己似乎已经遗忘了以前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子。